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大家嚟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咁啊，有一样嘢同大家讲咗先啦。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啊！各位 吓得我嚟讲咩？ 因为 我哋成个二月都系做一集之后就冇做。 系啦，咁啊，因为都系咁啱又系撞正咁啊，乃木坂嘅香港活动啦，咁啊，同埋亦都系过年啦，所以我哋都叫做褪咗一段好长时间嘅。咁啊，唔好意思先啊，咁啊，希望大家各位咁啊，真系。今年財源廣進，大家帶嚟啊！咁啊，有多啲錢去日本啦、啊。 最緊要冇無限加推。 係冇錯啦，冇錯啦。係、 哎。大家話。 係啦。好啦，咁啊，今日啦，咁啊，係九年啦，第一次嘅節目啦。咁我哋除咗有我阿奇啦，同埋 Hammy 啦，阿 Tim 今日就唔得閒啦，所以嚟唔到。咁但係我哋今日有一位強力嘅助手，咁啊，請佢出嚟介紹先。 係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嘉 Lu， 我係HKT48 香港應援 YouTube Channel 專業。的主編嚟嘅，系啦， 咁啊，多謝阿嘉 Lu 今日又上嚟幫手， 多謝曬你邀請，多謝曬，多謝曬，系， 好啦，咁嗱，咁今日啦就開始講翻一啲節嗰啲節目先啦，咁我哋嗱呢一單嘢咧其實比較舊少少嘅，咁係一月發生嘅事嚟嘅，咁但係咧佢最近咧亦都開始炒翻入邊啲嘢出嚟啦，咁係乜嘢咧？咁其實咧就係講緊獨立社咁啊 DV， 係，咁DV 咁。在最近啦，喺尋日嘅握手會啊，或者之前喺啲公演上面咧，都不斷咁樣咧，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講下關於就 D3 嘅，咁啊睇下我哋咁多主持其實有對於 D3 有邊幾個係特別有在意嘅。咁啊，希美哥，你嗰度有邊一個在意嘅 member？ 嗱，首先咧，我第一個在意咧就肯定係志在文下噶啦，因為我由佢開始想墮落身已經留意佢噶啦，跟住翻查之前嘅記錄咧，原來佢之前就想選過，即係都唔係都選過十五期新嘅，後屘喺 showroom 度做完之後就篩咗佢出嚟，嗰陣時咧就都其實好多飯咧都唔明白點都會篩佢出嚟嘅。因为他都是那阵时在十五期新都算大热的其中一个来的。啊不是十六期新是。都是大热的分子来的。所以呢就啲人都不好明白见到结果筛了他出来。咁跟住他今次来选佐罗新啦咁其实都他都是大热的啦其实在个佐罗新入面即、就是都应该都是好多team 都是必新的成员的 可以说是 showroom 的投票率和那个点击率和那个 留意程度过金率都是最高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他管人呢都有传达个意识呢他只是想着入 AKB 的其实这样看的话其实只有 AKB 和 SPOR 可以揀他其实现在我看的过程呢team B 有揀他咁就 Team 4都有揀佢，同 Team K 都有揀佢。咁後屘就抽個嗰個叫咩權啊？ 交涉權，交涉權 係交涉權。咁就Team K 贏咗，咁就入佢就應該將會入 Team K 嘅啦。 係 聽聞佢好似話，若果佢因為我記得好似有蘇朗，佢咪曾經講過嘅，若果佢直頭放話就係話，因為唔知居住問題定係唔知咩問題啦，佢只可以入 AKB 嘅。咁而另外亦都話，若果佢入唔到 AKB 嘅話，咁佢就可能會辭佢噶啦。 哦， 係啊，係佢有本人又大，又喺 show 度傳達呢個信息嘅。所以其實依家今次睇翻個選即係個選嗰度個交涉權嗰幾個 team 都其實主要係 AKB。咁其他分團都冇興趣，即係都唔敢揀佢，因為佢都話明佢自己淨係入 AKB 嘅。係。咁呢樣強烈嘅對比，即係強烈嘅信息就佢係俾到其他隊，咁就自然而退咯。咁另外一個咧，應該係邊先布先道布愛力愛加里， 係 道布愛加里 呢個都係次而嚟嘅。喺佐羅新嚟講，其實都好多飯都有留意呢個女仔嘅。應該我估同志作文下都係頂頭大二一兩個噶啦。係啊。咁所以其實你今次睇第一巡見到都有 A Team K 啦，唔係 Team A 啦，咁就 Team H 啦，咁就 Team K4 啦，係咯。 都几多队争 系啊，都系啊，有三队，唔系四队 嘅。系就 team 嗰时系 team H 同 team Team K4 一起爭佢噶嘛，都係 HKT 咁。 同埋 Team 依家就 Team A 都有揀咗 ，Team A 都有揀佢。 系 咁就由之局就入咗 Team H 咯。 嗯， 系啦， 我自己就冇乜所谓，因为都系如果 HKT K4 又好 ，Team H 都好啦。不过其实如果 HKT 睇佢行嘅风格咧 ，Team H 咧就会即系有啲萝莉风格啦。咁啊，成员系啦。咁啊，呢个道布爱加里其实啱啱13岁啫，咁所以其实都系个设定啦，所有嘢都其实都好好啱。 都啱 H 系，我都觉得系。 K4 就比较 唔系 team， 如果 K4 就窄啲咯。如果你其实 overall 嚟讲 ，team K 个风格就可能会比较有啲大姐姐嘅 feel 咯。 K4 可以话系叫做平衡咯，同埋嗰啲比较走嚟比较走少少比较高档少少路线啦。 K4 比较颜值高啲啦， 颜值高啲， 同埋跳舞个要求会高啲嘅。你见 K4 其实公演上面佢哋啲舞咧系比。Team X 好嘅，even 佢哋可能调转咗个公演嚟做咧 ，K4 个 performance 嗰个跳舞嗰度咧，个感觉上整体系比 Team X 会好啲嘅，个风格系有啲唔同嘅。 idol 属性同埋边方面都其实拖过 H 嘅 K4 嘅。 系啊系啊， 系啦， 系。 咁啊 ，Henry 哥仲有冇第三个啊？ 第三个我其实就我就可能冇乜大。其他都冇乜大留意咯，我主要留意呢两个，因为呢两个真系定球大热。 不过其实我自己都冇乜点留意，我真系留意翻咧对翻HKT 有志向嘅 member 啫。咁啊有一个咧就叫做波佐间未晴系啦。咁佢据消息所指咧，佢系之前都 apply 过嘅。二期的Do Love Do Say 是 D2 是啦都听过的 是啦咁跟住又咁但是之前可能上几集节目我自己都讲过因为佢个设定同埋佢个样呢同我哋 K4 嘅队长啊阿柯儿呢碧维呢个属性同埋个样都有啲似嘅是啦咁甚至有啲网民就话佢系假碧维或者系系啦，魏碧维咁样嘅称呼嘅， 即系总之叫乱版啦，乱版。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样。咁呢个好似我自己就冇睇嘅嗰阵时，不过就好似话当选嘅时候咧，阿子源咧系喺个 showroom 度就去到某啲位就话啊够啦，我哋唔好再选啦，唔好再投票啦，够啦够啦，叫啲饭唔好再投咁样样嘅，即系有阿子源系自己有落指示俾啲饭。叫啲饭唔好投啊咁样。 因为子源都讲过嘅，因为系佢以前曾经讲过啦。你要掹得个人过嚟咧，你就要有责任睇佢同埋照顾佢同睇佢大嘅。 系啊。 咁若果自己冇咁多嘅资源同埋冇咁多嘅能力嘅话，就不如唔好拣啦，宁愿残忍啲。 系啦系啦。 咁我谂应该子源就可能都睇到个情况，都觉得应该系时候收手，咁所以就 系啦 系啊， 收手啦。 同埋相近属性嘅 member 都唔见得非常之好， 因为太多嘅话就会撞噶啦嘛。 系啊，会撞。 咁樣到時分薄咗又唔好 都係嘅，不過我就覺得佢如果你再唔加多少少人呢其實我係好擔心 team 佢 HKD 都唔夠人表現。 呢啲嘢陣間先講啦，因為陣間都會 都後面可以再補。 好啊， 除咗波咗加美晴之外，仲有冇邊幾個？阿加魯 冇啊，我都係見到 T 2啦 ，T 2要咗兩位嘅都係。咁因為其實。T2 明显其实表现佢里面嘅成员其实都系主要系啲三期生啦， 三期生 同埋四期生啦为主， 三四期生同埋 D2 咯，D2 啦系啦，咁主要系啲比较我哋叫做唔系算系 top 嘅成员啦，咁其实我觉得反而咧入到 T2 嘅发展力系高嘅，因为变咗你唔会话大家都净系留意 top， 咁变咗咧下面嗰啲冇人留意。反而大家都是在一个大家一起努力的 都是同一条起跑线 是啦起跑线上面反而个发挥机会会更大咯反而觉得 T2 这两个都挺好一个就是松田佑实和石安依石安依我没有记错他选的时候好像是戴眼镜的 好像是 是啊他的眼镜梁那个设定呢那时很多我见日本网友都说哇好可爱、啊、戴眼镜、啊、这样 好像我有 friend 都好像戴了东西都好像有朋友 中一招了已经 啊、 好啊，恭喜佢。 系 咁啊，仲有冇啊？仲有冇？ 我你有冇啊？阿奇有冇咩想讲？ 你哋搞掂先，你搞掂先。我先至再乜嘢？ 因为我就见到有个叫冲有个冲旭个啊， 冲旭个啊，呢个我都系其中一个。 系咯，但系估唔到最后去 SDU 48。 SDU 4 8 因为佢我见佢有 team K 4同埋 team T 2都有揀佢，咁仲有跟住就 team B 五队啊，佢系五队， 佢如果系有五队揀，佢应该算系榜嘅咩咯？榜 我记得好似有两个 man 把都同一时都好似系试过俾五队抽出。咁就抽出嚟嘅，中一个其中一个，冇记错嘅话， 系 佢。 我自己就成场其实冇乜点睇嘅，我系可以做紧嘢嘅。咁但系就 showroom 有直播，咁啊间唔中碌嚟揿下啦。 系啦， 阿奇咧， 嗱，其实咧我 mark 低嗱，因为我一路都讲噶啦，咁我系阿乌沙嘅，咁但系咧，咁喺抽乌沙，咁你喺睇乌沙嘅时间咧，因为都要攞星啊嘛， 系， 咁所以咧，通我都会咧去其他嗰啲代入社嗰边咧，我都会睇下情况嘅。 有冇货金先？真系冇 货啦呢啲 好啦，咁我其实咧，我 mark 低咗三个嘅， 系， 咁就系一个系冲郁果，一个系胜又采样你，另外一个就波咗佳美婷，都系睇感觉嘅啫，因为其实你要知道你睇苏林嘅时候得一分钟左右啫嘛，啲时间翻翻嚟噶啦嘛， 系， 咁所以如果一分钟之内你可以吸引到我嘅，咁其实就基本上都可以会留意到你噶啦，咁我 mark 低咗就系呢三个咯。咁冲郁果我俾我个感觉咧，佢系一个文静大小姐嚟嘅。 系， 佢嗰阵，因为其实佢睇苏朗嘅时候咧，系一个都叫谈吐方面系好得体嘅，感觉上谈吐好得体嘅女仔嚟嘅。咁一种即系大小姐嘅 feel 啦。咁我相信都系一个唔错佢有个感觉系几好嘅，几舒服嘅。 都十八岁喎，系咪啊？高中三年生喎。 高中生嚟嘅，因为睇嗰阵时佢个睇佢个年纪同埋睇佢嗰个谈吐同佢嗰啲用嗰啲嗰个叫做 style 嗰种话咧，系唔系小妹妹嗰种玩法嚟嘅？ 比较稳重少少 嘅。系啦 ，OK。 佢嗰个系即系似系经历过，即系谈吐得睇一个大小姐咁嘅模式。 个 style 咯，系啦， 系。 咁啊，胜又采样你咧，就我印象中佢比较活泼嘅呢个女仔，咁就系、是反而啊，胜又采样你我呢个唔系太过多，咁但系佢嗰下咧系吸引到我咯。咁但系如果你话要系。嗰、那个系嗰、那个乜嘢咧？我唔记得，好似咧系啊！有一次我唔记得佢系，我系试过复佢嘅，不过问题我系写中文嘅，我唔记得系乜鬼嘢。不过问题都系探得热搏下玩下嘅啫。咁但系呢个女仔俾我印象系唔错嘅。 佢有冇回应你啊？ 梗系冇啦， 睇唔到，睇唔明， 佢唔睇唔明嘅， 睇唔明嘅，系一个回系得阿波咗街未承认过我嘅咋？ 系咪啊？ 不过系乜嘢事咧？我等紧讲紧讲俾你听啦。咁佢个。啊，胜又采你应该点讲咧？佢又几活泼同埋几爽嘅，比我印象中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出我嗰阵时一分钟之内佢可以吸引到我，所以我系呢个我后屘系 mark 低过嘅，加上都几可爱添，眼大大呢个。咁啊，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啊，真系啦，咁啊第三个波咗佳美婷，呢个就真系 mark， 呢个就真系冇彩啦，又系落选咗过嚟嘅。有一次我睇佢做直播嘅时候咧。就真系直头系讲自己啲推嗰啲成咧， 系 咁就因为佢就话佢每个 team 都有嘅，咁啊你咁即系其实我就贪得意咁噏咗句 D D， 喂系啊，我认嘅我系 D D， 哦 咁就系咁样啦， 哦 咁嗱佢嗰个咧系点讲咧？佢嗰个喺做 solo 嘅时候其实都系几文静嘅，但系佢唔似阿边个嗰又唔似系阿冲郁嗰只大小姐 feel。好普通一个女仔啦，咁但系睇得出佢对 HKT 好有爱嘅呢、這个女仔，咁所以你如果其实你要我讲嘅，其实佢入唔到有啲可惜嘅，因为都本身都可爱，而且喺年纪方面，我觉得佢应该都非常之适合喺入 HKT 嘅。所以今次我就系 mark 低咗呢三个啦，咁就始终入咗两个，咁就因为营运方面又讲过啦，咁若果 D3 咁呢班女仔咧，咁系可以。如果入其他姊妹，如果入后其他姊妹团之人嘅时候，可以直接入最终审查嘅。咁就希望波咗佳美情就可以咩啦？咁最后真系可以入翻 HAT 啦。呢个就我自己个人个玩法咯。咁我自己就 mark 低咗呢三个啦，我自己就 mark 低咗。 系 OK。 咁啊希望阿胜又彩你入咗，而家入咗 team K 啦。咁应该都 OK 噶，我相信我相信佢可以 handle 到嘅。咁啊，冲郁果直头入咗美人团添啦，啊 STU。不过佢又真，不过我估唔到佢竟然咁多人赞，我真系估唔到。 哦， 其实依家睇翻今次朵新，其实最大祸，我依家咁样睇咧， NMB 咧就差唔多要咗1、2、3、4、5、6、7、8、9、10、11、12、13、14、15、16，要咗16个人。 NMB 系最大， 系最大户，其中大其中一个大户咯。 系 咁 A 嗱 Team A 就要咗三个，咁 Team K 就1、2、3、4、5、6都六要咗六个。 嗯， 其实你跟住 Team B 都要咗1、2、3、4、5，要咗五个。Team 4就都系五个。其实你而家咁样 over 嚟睇咧，其实你其实可能预测到咧，其实有某啲 team 咧，其实系将会有大量成绩毕业。 应该你 尤其是 Team NMB 唔出奇， 因为其实你睇到咧，其实因为朵新嘅存在咧，就系为咗因为需要预备有啲人有啲 team 有啲成员将会毕业而嚟。需要有啲 member 嚟填補呢個空缺嘅，佢目的要有啲即戰力啊嘛，所以將會睇到咧，其實如果佢需要即戰力嘅話，佢即係有機會喺嗰段時間有啲成員會畢業。 嗯、 其實 NMB 個情況，第一佢已經係唔夠人表現嘅，成日都通常一般嚟講都係得15人表現嘅，以我所知， 嗯、 大部分啲 team。 哦，即系佢长期都系 长期都可能得15个或者有机会14个出现嘅。 哦，咁样嘅。 系啊，咁呢个佢系一个死症嘅，所以佢今次躲身都抢咗好多人，就因为佢系啦。其实 AKB 长期都会咁嘅，但系因为好在依家佢有啲叫研究生喺度，咁可以有啲研究生填补呢个空缺。咁再加上依家其实佢 team AKB 依家今次抢都唔少人，其实将会。睇到 AKB 可能都会需要翻一啲人手咧，去翻佢哋个主要嗰、那个主舞台就系剧场，咁、就需要一啲咁嘅即战力咧，去填补翻佢啲空缺，就唔希望再有啲研究生去需要再填补嗰啲空缺咯。以我咁嘅睇法就 NMB 同埋 HK 同 SKE 都仲系要又攞少数啦，都仲系玩精英制啦，因为。 NGT 我个人睇法咧，今次佢都抢咗1、2、3、4、5个，系佢抢到五个。我怀疑佢哋嗰五个再加上佢二期生，佢应该可能再加埋嗰扎研究生会真系会成立一个真添。 应该都唔出奇嘅，咁我真系 觉得。如果 NGT 应该系下一个就应该 G， 添 G。 STU 方面都抢咗五个啦，咁大致上嚟讲，其实都系。根據他們需要來選 擇 STU 今次搶的都搶了有兩個都是正營、中村武和沖玉國 沖玉國那個是我是估不到什麼他可以我估不到是他可以有人這麼多人搶的我估不到是 不是應該我估沖玉國應該是今次最多人搶有五隊搶他一個、 啊、 因為我剛才你不是之前阿、奇說看了好像記憶可能有點模糊所以他那時候就說你還有一個用五队抢嘅，应该得佢，得佢抢， 因为 后边都冇人再抢， 因为都成个几月前嘅事啦。 系啦系，个几月前嘅，系啦。咁 overall 今次都唔错，我觉得有啲，其实有啲真系系明日之星嚟。 我谂应该冲玉果应该系 STU 方面应该会系营运强推之一嚟噶，我相信。 冲玉果应该有机会，而且佢入得 STU， 其实佢今次嘅条佢 location 系啱嘅。因为我认为 STU 其实咁佢即系我可能讲翻少少我的意见啦，咁就因为最近佢其实都好多节目嘅，依家佢 STU 直情 Excel 有个好似类似 Bingo 嘅节目啦，咁依家做紧啦，咁、就另外佢自己管到 local 自己都有个节目翻咗做紧噶，咁、其实依家你睇得出咧，今次STU 咧佢营运方面咧的确系因为佢可能有原政府 support。同埋加上同呢啲地方電視台啊，或者再加上佢自己背後嗰個播報堂啊，支持處理嗰個勢力咧，的確係令佢的確今次係彈得出更加多嘅， 即係 有個資源更加多，比 NGT 更加多。 加上本身STU 嗰邊啱啱起啦，而且係啲人貪新鮮啦， 係啊， 同埋你個人數唔係話特別多嘅話咧，咁樣佢資源分配上都可以好啲。 而且今次啱啱頭先早幾日佢哋握手會咧，今次個 STU 嗰五個member 咧， 左身嗰幾個 member 都有去握手會現場去握手。 尋日嗰場咯，即係 S.T. 同埋 A.K.B 都喺出場咯。 嗯， 咁而家好似剩翻 N.M.B 同埋 H.K.D 嗰啲未出節目嘅。 可能有啲未正式交涉完。 唔係應該，我相信係留翻個大舞台俾佢哋嘅。 但係會 嘅。N.M.B 咁係下個月都有演唱會噶嘛？ 嗯。 咁同埋 S.H.K.T 而家就仲巡演添啦。咁我相信應該 N.M.B 同。NMB 应该可能在疯子或者柠檬的专业区那里做出来 的。对，这些可能会出来表演，可能有一拍给他表演。 HKT 那些都是差不多，因为 HKT 好像去年四期生那些都是在演唱会那里出场的，所以应该是NMB 和 HKT 那些大合成应该都是那些时间出来的，因为始终有个大舞台，那没理由真的在自己剧场或者是那些什么出的。 最大机会都是巡演最大机会了，现在都 是。那我们就这个我们完结这个话题，那我们去第二个啦。那这个话题就我和 Henry 就真的有看过有看的，那就是香港上个月的 CV， 过年前啦。那加佬你有没有去啊？ 完全冇去过嘅， 因为可能佢对48、46嗰个系唔系好清楚咯。 46都会睇少少举办嘅，其实咁我主要都系 HKT 嘅 focus。 OK， 唔 紧要嘅。 不如讲翻少少先啦，你讲我哋讲翻系 CV 嗰边啦。 CV 嗱 ，CV 嗰边咧，咁我其实咧我就睇咗 SKE 嗰个舞台 show 啦，咁奶版我就睇唔到啦，因为我要开工嘅。咁SKE 嗰个就系、是、我应该咁样讲啦。嗰日睇嗰啲 member 咧，睇 member 嘅时候咧，咁因为系先一个舞台表演啦，然后就系喺 High Tech 嗰啲有玩嗰啲嗰啲活动嘅。我比较第一时间感觉就系咧，嗰日啲 member 好醒目，唔知系咪一个重珠喺度添啦，我就唔清楚啦。 系啊，第一个啦。 因为嗱，嗰因为咧，其实佢哋往年其实每次介绍咧都系新生食鸡噶啦。嗰、那個咁嘅嗰棟 新曬新曬嗰個石卡嚇， 阿榮佢跟 嗰個榮嗰、那個嗰座標的， 係嗰座嗰個。 佢最主要其實都係介紹呢座嘢， 係啦。咁每一年咧咁介紹嗰棟嘢嘅時候咧，啲 member 都係棟緊碌喺度嘅。但係今年咧，唔知做乜嘅突然之間全世界禁令全部踎低曬，咁跟住嚇到嗰、那個就主持阿 Java 都唔知 道， 但係 Minasan反而假，我惊大家睇唔到，所以我哋踎低俾大家睇啊。 哦， 今年系好，今年系醒咗啊！今年 即系啲 member 自己踎低， 自动自觉。咁而且今年嗰啲member 个对答，唔系因为红旗正香喺度啊。红旗正香不嬲，一般嚟讲都系 Ego 站咧。嗱，今次有 Ego 站啦，有红旗正香，再加舒里洛奇，呢三个系比较注目啲。咁另外其实有三个 member 都 OK 嘅，我记得系从井池子。系啊，另外仲有两个，算啦，佢自介嗰时好笑嘅，我叫松管切子，松井切子，咁嗰啲人咪系，所以啲报纸后面出话佢自介嗰时叫自己松井切子咯，啲人攞嚟笑咯， 因为佢哋本身嗰啲广东话就唔算话正噶嘛，所以系有啲谐音嘅，咁咁嗰日嗰个就。都是一如既往 SKE 的活力 show 啦，咁真系很开心嘅。咁亦都中间仲有阿松珠嗰个人 solo 时间啦。solo 时间嗰阵时先好笑。嗰个阿 Java 就话咧，嗱，大家唔好坐喺度，唔好用个下面嗰啲，亦都唔好拱个栏。虽然个栏杆系好坚固，但系都好脆弱，大家唔好乱咁嚟啊。跟住阿松珠就喺度冲入，咁啊落 就落咗舞台度唱。一路行一路同啲饭见面翻， 系啦，咁跟住就上翻舞台，跟住就一个， 跟住佢 solo 完之后就其余嗰啲 member 就出翻嚟再唱一首歌， 永远都系有嗰套《山西卡哇伊》啊， 但系咪佢哋即系 show 嘅做 show 嗰时啲饭全部坐喺度？ 系唔系从于 solo 嗰阵时 哦，就系嗰时先坐低， 系啦。其他嗰啲都系企起身嘅， 哦，因为我都睇到片啊，从珠落去同大家。激奖啊， 因为佢嗰 part 系 solo 嗰 part， 系啦，咁佢其实佢都唱咗有啲新歌嘅，我记得佢就唱最新嗰只色， 冇意识啲色， 系冇意识嘅颜色， 系啦，咁啊都 OK 嘅 ，OK 嘅，都呢个系有少少，因为我哋一般嚟讲个睇法都应该系会唱翻以前嗰啲一般嚟讲好大热嘅歌啊，之前今次有一两首新歌，其实我觉得 OK 嘅，成件事好睇嘅。 咁啊，仲有就系喺 High Daddy 之后咧，亦都有同啲饭喺度玩游戏啦，嗰啲因为嗰啲就预先你要。 同嗰啲工作人員咧，咁買咗幾多買咗個產品，跟住猜贏咗兩次，先至係可以我哋玩嘅。咁亦都有啲飯猜贏咗啦。 哦，咁幾開心喎、啊、都。 係啊。 其實有個活動係好事。 係啊。咁啊。咁另外隔篱嗰个开 DJ 嗰个咧，咁亦都识，亦都非常之识做啊！咁啊 ，SKE 嗰度嚟开活动嗰阵时候咧，就开 Happy Lotte Happy Lotte 系啦，咁啊都系一个 都类似咁样咯。 系啦， 其实大家都系一个活动嚟嘅、嗯，吸引大家留意个场嘅。 系 咁啊，咁第二日奶木板嗰个就我哋谂翻下一节再讲啦。 嗯，讲下一节先， 下一节先， 好、okay、快好。 願いを風に向かって 好啦，咁啊各位，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嚟到第二节啦。嗱，咁第二节啦，咁我哋就讲 我哋讲翻奶板嗰度啦。 奶木板嗱，奶木板喺 C3 会场嗰个 show 咧，我就冇睇到嘅。咁啊 ，Henry 哥你睇咗啦，不如 Henry 哥你同大家讲下。 嗱，咁咧今次咧就第二日咧就奶板嘅嘅 C3 嘅表演啦，其实个都唔系表演嚟嘅，系主要一个 top show 嚟嘅。咁嗰日有三个成员啦，就山田桂里花啦。抽完真下啦，仲有Salim哥就阿松之沙友里啦，咁三个就嚟咗会场就做一个 top show 嘅，咁啊主要咧就同阿 Java 咧就倾一啲可能佢中意香港，即系中意即系今次嚟香港嘅玩，想玩啲乜嘢啊，食啲乜嘢啊，之如此类，其实大致上都系咁上下，然后有啲Q&A session 啦，即系佢有啲问答游戏啊，或者。到時即係阿 Java 有一 part 咧就叫有個 question 就叫啲 member 就話 Java 嘅，就表演即係其實就主要表演阿山田桂里花嘅畫工嘅，因為奶木板咧最主要咧有幾個畫伯嘅，咁其中山田桂里花咧就是其中一個畫伯嚟嘅，咁跟住我最喺奶板最中意即係首推嗰個咧 member 啦阿何丽啊，即系咩 啊？ 杨乃， 即系阿贾樱花 啊，贾樱花， 贾樱花 ，OK， 得，唔好用呢个词语嚟形容佢啦。系佢之中嘅两个人嚟嘅，不过样子有少少似啫。系，不过其实佢都系喺奶盘都系其中一个画，都系一个画伯嚟嘅。 哦， 系啊，咁今次咁。其实最主要都是做呢样嘢，呢几样嘢咯。其实都是 overall 嚟讲，其实都冇完全都系有啲同期待有啲落有少落差嘅。因为虽然佢 topic 都写咗话系 top show， 但系咁啲饭其实某程度上都希望佢可能会唱翻一两首歌，咁结局都系净系真系 top 完就走。 哦，咁啊 Sony 呢啲嘢出咗好紧嘅，咁讲真嗰句系咪先？ 系咯，跟住我哋有一日问，琴日仲见到阿 Java， 跟住问咗佢，我仲问咗佢究竟结局嗰个滑板有冇攞走？佢原来都结局佢自己都冇攞走，冇话攞。 因为好似话系阿边嗰边收翻啊嘛， 系 Sony 嗰边自己 收，咁样收翻啊嘛。 哦， 跟住落嚟就跟住就第二日就第三日就走咗就去咗表喺機場博 玩 館一個博覽會喺十一號跑道十一號 hall 嗰度跑表演啦。咁其實嗰日都表演都其實都 OK 嘅，我覺得同你今次個 set list 係其實大家都耳熟能詳同埋好聽嘅歌。Overall 咁今次佢都唔係 hea 住嚟表演，其實 都冇 hea 你嘅， 都唔 hea 你嘅。第一，咁另外其實啲歌大家都好熟悉，咁 都係主打歌嚟，咁 都係嗰啲主打歌係的確係 啦， 全部都係啲比較好得意，大家都好熟嘅歌。 例如啊，新田惠里花初聲彈嗰首啊，又或者係例如 那你有咩啊嘛，我依。 等到咩奥索拿嗰啲啊， 奥索拿 系咯， 跟住就赤足啊吓嗰啲咯， 系咯，白石麻衣喺拍 music video 扑街嗰个啊嘛，系咪啊？ 白石麻衣拍嗰个加里树嗰个咩少女嘅咩加里树， 记得啦， 系呢只呢啲系比较大家都好熟嘅歌嚟嘅。 咁啊，另外仲有 即系白石麻衣做 C 位嗰 系嗰只系 加里树 Lulu Girls Lulu， 咁啊，仲有睇下佢系咁上下啦，咁都系啲。主打歌嚟嘅，咁大家都基本上可以都係好熱好清好都基本上一出嘅時候，大家都會有機會聽過嘅嗰一扎啦。 係，其實都其實今次都算係幾即係做足曬功夫嘅。咁首先其實佢一嚟到香港，咁就第二就嗰晚咧就因為晏晝機嚟嘅，佢到咗香港之後咧，咁就直情 exactly 咧，我有個 friend 咧就咁啱就知道喺尖沙咀直播做 show 直播，咁就走去尖沙咀嗰度報佢哋。咁後屘咧，其實咧，點解後屘即係如果大家有睇 show 咁咧，最後屘見到你都會後屘見到阿英隊同埋阿西奶咧，後面有一班港飯咧，其實咧，因為嗰邊講嗰班港飯咧，其實唔係無端端塞落鏡頭嘅，係因為根據我個 friend 所講咧，因為佢哋都喺外邊遠望佢哋嘅，就冇入鏡嘅，完全都。咁後屘因為有工作人員咧嗌佢哋，不如你入埋鏡啦，等知道有啲講法嚟支持佢哋。咁後屘咧就最後屘嗰幕就見到一扎講法就攞住佢自己已經預備好嘅奶粉嘅毛巾，咁就拎出去舉。 咁就其实嗰个就唔系刻意去举嘅，系刻意即系士大夫经过士大夫嘅沟通去拍嘅。 哦， 系啦，所以其实过程都系得到士大夫嘅印证。 嗯，哦，咁样 系。嗯，咁另外其实有啲情况咧，据闻咧都系佢哋顺便系拍咗帮某间杂志社咧就拍咗啲香港有关于香港做 gap 做 bad 作嘅嘢。咁，嗯，另外佢哋期间都有拍咗自己嘅类似 documentary 嘅嘢。咁， 哦， 就喺黄大致上啲人就喺度由朝拍到晚咯，即系佢有去过庙街啊，或者花园街支持你嘅地方，去喺主要喺旺角嗰边就有走， 即系地标啦， 或者喺中环嗰边又走。 文武庙，我记得啱去咗文武庙。 文武庙、兰桂坊支持咯，一般向，哦，一般喺日本游客心目中要去嘅地方，佢哋都会有去咗拍。 石板街，啱边去咗石板街，我记得边啊， 系啦系啦， 阿雀， 陈飞利， 陈飞利， 揸陈飞利， 系同 埋咁支持处女咯。佢嗰日其实除咗个三个 member 去咗 C 三要做嘢之外，其余啲 member 都会喺旺角嗰边游去咗其他地方度拍片啊，或者支持成日。到时你到时都应该会可能下个月到，应该依个月尾都可能会有片睇嘅。 哦， 有关于佢哋嗰边嘅档点样，因为佢每个地方都会拍嘅。咁呢家跟住落嚟，佢会下一站就可能应该有机会去上海或者台湾，应该系咁，应该系过多一两个月嘅之后嘅事。 嗯， 因为佢七月就应该要就喺神宫就会做 Buffet Live， 系 咁期间可能就喺呢段时间里边就去埋上海同台北。 嗯， 系啦， 差唔多咁嘅行程啦。咁但 系应该系噶啦，今年个行程，我估呢个上半年就应该咁上下。 系啦。咁啊，睇講翻佢哋嗰啲演唱會入邊所講一啲嘢啦。咁我其實真係有啲想講嘅。咁就係，先講佢哋表演先啦。咁啲歌嗰啲我就唔講啦，因為大家都知噶啦。咁乃木坂咧，咁真係有一樣同 AKB 唔同嘅，佢哋個表演嘅時候，佢有一種係大小嗰種叫做 优雅 嘅感觉，同 AKB 嗰啲好唔同嘅。AKB 嗰啲通常俾你活力啊，有啲抛， 有啲惊奇嘅感觉啊嘛， 同你玩嘅。 因为佢哋个 style 就始终都系走啲比较高雅、高冷艳嘅路线嘅，所以佢啲舞咧都其实 overall 嚟讲，除咗都有啲难度嘅，有啲难度，但系有舞，但系喺你眼中其实睇落去嗰个舞幅就冇咁大嘅。 佢每個動作都好靚嘅，好優雅，一個即係好似港姐啊，或者嗰啲咧貴族大小姐咧，或者每一步都係好似，每一步都好優雅，好靚嘅。咁每一佢呢一樣同 AKB 好唔同嘅。咁但係問題，若果你係話要比，咁當然啦，大家其實冇得比嘅，基本上可以話，因為唔係話邊一個特別好，邊個特別差，因為人比人比死人。 即係基本上佢個路線個 location 同 AKB 就有佢分開嘅。 佢路線行得好好嘅，真係講真嘅咁。事實上佢每一個都流露出佢一個叫做嗰個貴族嘅風格咧，每一步都係 優雅嘅動作，即係比較優雅嘅動作。 優雅貴族嘅風格， 係啊， 呢一點我係好buy嘅。 OK， 咁但係又始終係乃木坂有啲嗰啲犯， 即 係 啲犯嘅行為咯。 即 係 有啲真係要講，因為我覺得真係好過分嘅一件事。 係喎，聽講你話有啲嘢就 可以爆一爆下， 爆一爆。 嗱，其實。因為我諗，如果大家做一排咧，睇下 Facebook 都已經主辦單位個 Facebook 啦，咁其實都曾經見過一啲乃木坂反一啲叫做非常之失禮嘅言論啦。咁例如就係講緊一啲話點解啊邊個啲唔嚟，不如將嗰啲時間 cut 咗佢對比 即係個 background 係點樣啊？即係佢本身 即係其實主辦單位上面就係話咁，因為有個有一隊嘅主音就因為病咗嚟唔到，咁所以可能會有少少改動嘅。 嗯， 即係個表演方式改動咗。 係啦，跟住就話：喂，咁不如咁啦，你就 cut 咗個時間對比乃木坂啦。又或者係邊個？佢俾唔係乃木坂嚟就唔緊要啦，話知佢啦。嗰啲諸如此類啲冷血言論啦。 哦，即係漠視其他表演者嘅 失禮同冷血言論啦。咁另外亦都係 我眼中就唔算叫冷血嘅，只係佢哋個心態咧。其實我就由始至終咧都覺得個主辦單位咧就安排錯咗，因為佢可能考慮緊個門票即係希望 銷 售情況嘅，所以咧其實有某程度上將兩邊唔同嘅飯咧就夾埋一齊，咁就其實喺睇得出咧，就兩邊飯其實都唔妥大家嘅。 唔係因為係應該係話嗰邊啲飯其實就覺得奶木板飯係好下定嘅，奶木板飯就覺得要我哋大揾曬嘅嗰種咁嘅態度。 啊、 o、 okay, K 都可以咁諗， 即係大媽式大強國大媽心態啦。我直頭我覺得係、 嗯。但係其實呢個情況即係唔好話奶板啦，即係你話日本其實都有啲共同舞台嘅 show 出現啦。其實啲飯都唔會咁樣噶。 你知唔知道你嗰日奶木板啲飯係離譜到一個咩地步啊？ 係點樣？點樣？ 嗱，咁因為當日嘅表演啦，咁其實我都唔可以話自己係做得最好嗰個嘅，因為始終你一開頭嗰個咧，咪代頂替病友嗰個咧，咁係個 DJ 嚟嘅，咁玩打碟嘅，因為 DJ 文化呢方面我都真係唔係太過熟啦、嗯，所以我佢個時間我大部分係坐喺度，咁我即係做地藏啦，咁、嗯、啊靜靜地聽你咁話打碟算啦，咁跟住後屘另外兩位表演嘉賓咧都有唱動漫歌嘅。咁、嗯、我係有睇嘅，咁我都有企身 唔係，我覺得係某程度上，因為可能你接受嗰個打碟嗰個方式呢，因為其實喺 Anime Song 嗰度呢打碟 DJ 打碟呢其實係有跡可尋嘅，因為有啲係鍾意將動漫歌攞啲攞以 DJ 嘅方式嚟表演俾你睇， 但係問題我哋 DJ 文化方面我唔係太過熟悉啦，咁所以我就即係影地坐喺度就算啦，咁跟住另外嗰兩組嘉賓啦，係第三組嘉賓嘅時候，我覺得我最中意睇主要嗰個表演嘅，咁、不過呢個就唔關事啦，咁我就唔講咁多啦，咁、但係咧喺其他嘉賓表演嘅時間咧。拉木板 member 咧，咁其實喺後台咧冇嘢做噶嘛，咁開 show 咯，喂，咁我覺得成件事好正常嘅，但係一開 show 咯咧，我前後左右幾乎有十個人，走去攞個手機出嚟睇 show 咯， 呢樣我覺得好唔尊重上面台， 唔 係，我覺得 呢個真係好過分啊， 唔尊重上面台表演嘅個人咯， 因為嗱，你人哋喺台上表演緊。佢係腳高度一定係望到你下面啲人做啲乜嘢噶嘛？ 係啊， 係咪先？咁你嗱，你又覺，因為雖然話個舞台係個燈光線太過犀利啫，咁但係你攞部手機出嚟有光就唔係咁樣講法噶啦嘛。 一定知嘅，一定睇曬嘅。 我就算你開 show long 有聲有色有畫面，你就算我當你瞄咗個聲，你戴耳筒又好，戴藍牙乜都好啦。 係。 但問題是你開手機開 mon 一定 有光 的 有光是是第一啦，呢個係啦， 一定見到你班友做乜㗎啦。 第二，其實跟個現場咁嘈嘅，佢點你就算開到個喇叭最大聲都聽唔到講，聽唔到入邊 show 嗰啲人講咩？ 係咯， 依樣我覺得費事失事，我睇睇做咩啫？係 咪先？唔係，即係有啲人就話咁大木板開 show 都有問題嘅，咁但係我覺得 我認為咯，我個人認為其實呢唔應該開 show 咁嘅。因為某程度上你依家表演緊噶嘛，你冇理由，你冇其實冇 聲大緊噶嘛， 你冇理由，你冇理由，你冇理由係喺呢個時候開 show 咁噶嘛，因為你雖然可能你某程度上你一係要 show， 一係要，一係你可能冇嘢做，希望啲日本飯咧都知道佢哋喺度做緊嘢，做緊啲乜嘢，所以咧就開 show 咯。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係唔應該咯，佢可能冇經過思考啊。其實呢啲環境唔應該喺呢個時候做呢樣嘢。 我就覺得這個一個問題啦，第二嚟就其實飯自己本身都應該要有翻最基本嘅自覺咯，冇錯啊，係啊。 咁啊，即係成件事搞到我係冇，因為直頭我即係難聽啲講嘅呢單嘢搞到我成件事之後係我對個印象唔好啊，因為曾經都試過我同啲飯友。所以我不可以说自己是一个百分百的好饭啦，因为我曾经试过某些同一饭吵过的。咁其实有两个观点呢是叫饭除偶像。有个观点你啲饭你做啲乜嘢嘅话呢其实好大程度上影响你偶像上面个态度㗎。所以如果你做啲嘢失礼嘅话其实有啲人可能会将佢影射落去你自己身。 冇错啱。 偶像方面。即係例如你有阵时你讲埋啲失礼或者某啲情况呢你觉得其实你个偶像唔係好嘢囉。 係 一定会俾啲个坏印象㗎。所以你班友咁样做法讲咗句你难听啲讲其实同你木板招敲囉。我真係咁样讲囉。 是啊是啊，同埋二嚟你会变咗其他表演者见到话你香港嘅饭嘅质素咁差嘅，即系唔知将来会唔会再有表演者夠胆过嚟？如果就同台，但睇到都唔开心啦，咁样 成件事都唔好， 成件事都不好 我觉得成个画面都唔好睇。 即系到时就唔好话越唉冇 man 摆嚟，冇人嚟咁样啦，即系自己做衰嘅啫， 做衰咗啫， 自己做衰咗真系。 因為 自己攞嚟衰， 係啊，因為都曾經，因為喺網上面亦都話啦，喂，我哋其實唔係，我哋話咩？我哋唔求啲咩㗎，咁啊嚟買木板嚟開兩三個鐘頭工演，其他嗰啲乜都唔使你剩嗰啲，都係都有啲咁嘅。 唔係呢啲係不負責任啦。 唔係如果你係真係想買木板再嚟香港表演嘅話，其實你某程度上你都要做好個。你做好咗呢 part 嘢，咁但系啲日本嘅視頻會見到咁哦，你啲飯都唔錯 ，quality 好好喎，可能啊，某程度上啊，你都很努力嗌 call 喎，之如此類，令到氣氛炒熱咗喎，啲 member 又覺得好好喎個反應，咁可能有機會再下一次再嚟香港表演咧，可能到時正式就攬木板自己嚟過嚟表演啦。咁你到時到時其實你呢樣唔係唔可能嘅事嚟㗎，即係之前啱啱我哋早排之前再睇到一個 NMB 演唱會，其實只要你覺得佢覺得嗰啲咩啲飯可能有要求，覺得啊你哋嚟香港表演啦，即係咁樣佢又達收到呢個 message 啦，咁樣咪同營運嗰邊傾咯。其實之前我喺節目曾經講過㗎，因為山管菜真係成日喺握手會度聽到啲講法都話希望嚟香港啊，希望嚟香港表演咧。咁其實佢今次都係夾硬係抽咗一段時間，即係喺台灣 係 抽咗一兩日時間啦。佢都要可能 rehearse 一成嘅，咁抽咗一兩日時間嚟就飛入香港喺泰國同埋喺台灣之間嗰段時間嚟做。其實呢個係好清楚。即係如果我覺得某程度上，如果你賴板啲飯都想再有咁嘅機會，其實你頭即係嗰日嘅演唱會就唔好做啲咁失禮嘅行為咯。 不過你講緊呢個咧，NMB 嗰邊咧，嗰陣時我都有去睇嘅。咁我就同啲朋友係坐差唔多最前排。咁嗌 encore 嘅時候，我哋就嗌得好激烈嘅。咁周圍嗰啲人咧就地撞嘅，完全冇反應。咁有人後面同我哋講就話：你唔好嘈啦咁樣。即系我唔明佢哋个感觉啊，心态点样？ 我可以话咁讲啦，你嗰班人系唔识得日本嗰啲，或者系细演唱会文化咯。 系咯， 因为每场演唱会咁，其实咧 encore 唔系老凤噶。 系， 我先讲清楚一件事，因为 encore 若果你唔系 encore 嘅话咧，佢系有权成件事佢唔会出嚟噶。 系， 即系直接如果冇人嗌 encore 嘅话，咁直接熄灯，拜拜，走人嘅，系会嘅。所以 encore 系一定要嗌嘅。呢一樣嘢係肯定嘅。咁另外你講起嗌 encore 嘅時候咧，亦都要講下啦。咁嗌木板啲飯嗰度啦。 啊。 咁嗰日因為嗰日個嗌木板係收尾嘅。咁嗌木板表演完咗之後咧，係嗌 encore 係一件正常嘅事嚟嘅。咁但係唔應該係嗌嗌木板 46。 嗯。 係應該係嗌 encore，encore，encore，唔係嗌羅基沙加 46。 嗯。 因為你嗰个 show 唔系赖木板自己个人 show 嚟噶嘛？你嗰个 show 系夹粉噶嘛？咁你如咁你咁样讲话，其实我会觉得对其他表演者好失礼咯。 成件事系好失礼。 就算真系得赖木板出嚟做 encore， 你亦都唔应该叫赖罗基沙噶，应该系叫做 encore 咯。 系 啦。 所以我觉得有阵时讲饭嗰啲真系一个有啲文，即系 喺演唱会文化方面系有待改进。 系啊，咁因为嗱你头先阿 Henry 都提及过 NMB 嗰度啦。因为曾经是有些日本的组合呢来香港开演唱会的、是因为他们看到香港演唱会那个因为那些饭是那个热情和那些那个叫礼仪呢是令到他们每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都一定会考虑香港作为其中一站、所以你拿木板如果是事后有人这样跟主办单位讲的话呢用实话给 Sony 的话呢咁其實阿 Sony 會唔會再嚟香港開演唱會成嗰啲咧？咁 Sony 可能會有個陰影嘅。呢一樣嘢我講真嘅。 呢個係啊，呢個都會。 呢個其實都係一般考慮因素嚟嘅。 所以都係嗰句啦，唔好做埋啲嘢咁柒嘅嘢嚟影衰自己啊！我覺得係 真係好差喎。 我覺得係個行為唔令到日本人係卻步嘅原因。 係啊。 系啦，讲下其他嘢咯。 好啦，咁我哋咁啊，咁讲完 C 三，我哋讲下另外一单啦。唉，都费鬼事，都费鬼事。 唔系讲 HKT 依家今次新公演先。 系啦，咁啊嗱，呢单嘢其实都真系 都隔咗好耐，隔咗好耐。我哋即系已经想谂住，应该即系一睇完就应该即刻讲。 系啦，咁啊，因为都咁啱撞正啊 U 弹咁啊， 系 U 弹出现 啦，咁我都讲一讲啦。 你讲一讲。 系啦，咁嗱 HKT 咁其实喺旧年年尾同埋上个月啦，咁亦都一月尾啦，都开咗有两场新公演嘅，一场咧就向日葵组嘅新公演，咁我就系诱惑啲吊带物， 但系好似做咗几场， 做咗一场啫， 做咗一场 就冇做。 咁另外就系K 4嘅新公演，咁啊就制服之牙。咁先讲 嗰、那个有吊带物先啦。 系啊，又或者吊带物嗰 part 先，讲。 有啲吊带物咧，咁其实呢个公演本身就系 SDN 嘅公演嚟嘅。 系啊。 咁系因为 SDN 就系一个成人公演啦。咁所以其实都应该，因为以前喺 AKB 剧场做嗰阵时候咧，系夜晚八点钟之后嘅。 系啊，呢个历史系啊。 所以咧，个尺度通常都比较大嘅。 好似个入场观众都有要求。 系嗰阵时有一段 系十八岁以 上。十八岁以上先 有。 系啦，咁后尾就改咗系。可以全年限制的、 哦、因为他的对话的内容呢可能就比较踩界 歌词和很踩界 的歌词是踩界 的 所以呢他后来也是叫后来也都改了几次版、啊、后来才可以叫全年版本的、如果改歌词之后他舞蹈方面都有一定有执过的 HK 这个呢就是执过晒的全年版本的、他那个、演唱会另外呢 SDN 的公演呢有一样是值得留意的佢個公演時間係比一般公演短，因為要俾你班人改電車，所以咧佢一般公演時係會比較短嘅、通常會少三首歌左右嘅。咁佢個表演就係咁上下啦。如果你要我睇嘅時候，因為 SDN 公演我本身冇睇過啦，咁、但係我都收到啲咁啊，揾到啲資料翻嚟嘅。咁一開始嗰個其實個公演俾我感覺咧係夜總會嗰啲叫表演數，個感覺嚟嘅。咁後屘喺但問題是他中間的歌詞呢就很踩界的，他不直接講到出來說大家做什麼做什麼成那些， 但你會意會到整件事 是 什麼事 的 即是有些位置接就、我跟你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夜晚路我們不如去哪裡諸如此類， 你會 get 到的整件事， 整件事 get 到的。另外、在那個叫做 Unit Do 的時間亦都見到一些很口臭的叫做留言、例如俄罗斯啊，千松啦，因为其实呢个就是我讲的，我见到他之后咧，我发觉我点解你扶咗咁多嘅？ 哦，你讲川藏啊嘛， 好横啊！ 川藏是近年他的俄罗斯血统是突然之间爆发咗噶，我觉得是 好横好。 唔系咁啊，好似嗰、那个蒙面嗰个算命师讲中句咯，佢应该系第一个肥最肥嗰、那个， 最肥系玉瑶。先嘅應該 差唔多 啦。第一係姚瑶嘅， 第一姚瑶，唔係，但係曾經算過阿尊松都會肥嘅， 都爆肥啊！咁即係個算命師好勁， 嗰、那個 唔係嗰個真係有料嘅， 超勁，超勁嘅。 因為佢身形真係好粗成，咁呢個真係講真嘅。咁但係就都叫比例上都叫可以接受嘅，比例上都仲可以就咁啊。跟住就係喺阿Sakura同埋阿邊個啦 ？Sakura同埋阿菜仔嗰首歌啦。這個真，因為其實就講嘅冇乜嘢好講嘅，不過嗰個咧啲留言就好好笑嘅，因為佢嗰只歌咧佢編嘅時間咧，因為曾經都試過有啲派喺度啊，咁大家喺度前後磨下嗰啲咁嘅，就話咧啲嗰啲留言好抵死嘅，就話咧兩個洗衫板喺度磨下話，喂中間冇緩衝喎，大佬點算啊？即係嗰啲咧好抵死嗰啲留言啊，咁嗰啲。 唔係我自己感覺上因為我自己本身個page 嗰度咧，就我另一位主編咧都有 post 過 SDN 個公演上去嘅，咁我自己睇翻啦，就係、是、SDN 本身佢啲舞啊嗰啲動作就好 挑逗式嘅， 暴露啲嘅，同埋啲衫 係 咁今次 HKT 有啲嘢有幾有一 part 係掉嗰個絲帶嗰條帶 ，HKT 都有 呢條帶物嗰條 其實嗰 part 都幾大 ，HKT 都有呢、 SD 唔係今次都有 都有嘅。 咁但系变翻 HKT 嗰边咧，佢衫啊，同埋佢成件事咧，系变得即系收敛咗好多嘅。 其实全年龄版本咯， 系啊， 当然 咁就变咗有啲即系快嘅感觉啦。日本快嗰边就话啊，好似唔够厚啊，有少少去得唔够尽啦。 咁系啦，咁跟住阿袁呢度入边，阿边嗰首阿 P 嗰首歌咧，佢嗰条裙系靓嘅，咁亦都因为佢嗰条裙嘅剪裁咧系前短后长咧，咁你一轉身的時候其實是看到對腳很漂 亮 的、跟著 RLB 和 Gina 那首海馬少女呢就玩皮鞭、但是就被人笑就說 Gina 不懂玩皮鞭、這樣差不 多 但是他落到去那時候落到去後來在後半場的時候呢因為有些歌的歌詞實在是因為是某個位置佢系要消音嘅，因为其实嗰首歌咧系若果喺 SDN 当时系冇修正版本嘅时候咧，系会唱出嚟嘅。 系 咁，但系咧去到因为全年版本咧就要消音，所以系有咁嘅情况嘅。咁但系问题歌词睇翻歌词咧， 即係嗰兩個字係唔出得街嘅。 哦， 所以就係變咗做所以唱嗰時點解要而家 哔 啦啦啦啦啦 哔 咁樣嘅情況出現啦？ 係邊兩個字啊？ 咩又讲咩又 讲 咩又 讲 ？OK OK， 唔出得街嘅 OK， 系咁 唔系出得街噶啦， 唔出得街。咁因 OK， 因为当日阿嫲你约咗嚟见学嘅，唔知点解走嚟，嫲你约咗嚟见学嘅，唔知点解，咁啊搞到子源同埋阿蔡仔都嗰度，喂嫲你我你啊，妈啲人唔应该嚟啊嘛，就讲咗佢话， 系啊系啊，去咗见 学，系咁啊，几好笑嘅成件事就咁喺佢后屘喺encore 嗰段时间啦，后半场之后啦。他们是追加了三首歌的。 是。 那为什么追加三首歌，因为为什么追加三首歌呢，涉时间。因为本身其实就是因为本身SDN 音乐是比较短的。所以他中间要涉三首歌下去时间的。那包括就是NMB 的哈啦，那就 AKB 的胡桃夹子啦，还有SKE 的纯真啦。所以你所以中间时候为什么你多了这首歌呢，就是九个原因。咁咁其實睇翻成個公演嗰度嚟講咧，咁其實有啲人就覺得唔夠嘅，咁但係問題佢就係、是，我又覺得，因為你始終你買飛嘅時候，你唔係話係一個限定年齡啦，而且你係要，而且你個 DNN 都要出街噶嘛。 佢只係 member 係限十八歲以上啫。 係啦 ，member 限十八歲以上。咁但係問題你見到 RV 同埋你見到呢度，其實你城市已經 唔覺得佢係成人， 覺得係成人公演嚟㗎啦。只不過係年齡上嘅。 唔係 Marley 喺度都唔覺得成人。 唔係 Marley 就反而可以接受到佢。 係可以，但係問題佢個顏值就好似 顏值高嘅 Marley 顏值高嘅，不過問題啲小童顏啫。 係咯，童顏咯。 係啦。咁因為 Marley 以前玩過嗰、那個Sexy 嗰、那個嗰、那個咧，咁其實都可以接受嘅， 係 可以 嘅。但係佢有一個問題就係嗰個咧，嗰、那個叫做因為佢嗰、那個年齡方面嗰邊咧，咁、但係其實佢有一個可能係因為定位問題咧，佢有啲 member 其實佢三期生加佢 member， 其實佢冇用過嘅， 係啊冇㗎。 因為你睇到嗰啲 member 嘅時候咧，出嘅係全部一期同二期，十八歲以上 member。系嗰日一期冇出嘅咧，其实系得二号桥啦， 系 boss 啦，同埋 model 噶 ，boss 就因为唔够称，肯定唔够称个 boss。 二号桥有咩事啊？大家就知啦。 系啦， 咁 model 就系我所知，当日好似系有其他工作嘅，所以就出唔到个公演。咁但系问题，其实你见到阿营运出嘅时候咧，因为阿营运咗将三期生、四期生同埋独立 set 咧。定位为 fresh member 啊嘛 ，fresh member，fresh member 啲全部都冇，好似。 所以如果喺呢场公演上面咧，跟住有咩可能要调人方面咧，就比较。 但系嗰阵时，我记得佢有啲 member 系九十八岁嗰阵时， 因为 三期生， 佢三期生嘅定位问题啊， 我 知。三期生定位为 fresh member， 咁你冇理由你定位为fresh member， 咁但系问题突然之间你又调咗系成人 member 噶嘛？咁可能成件事方面佢惊有冲突啊。 系主要系啲一二期生嗰啲老成员 咯， 系啦，叫 老 成员年纪啦， 翻唔上下资历啊， 系啦， 所以就变咗成件事就变咗做乜嘢咯？ 系， 所以佢变咗就系将成件事咁啊调咗翻出嚟，咁啊就尽量唔好俾佢冲突。因为其实中间，因为其实咧喺之后咧十二月咧曾经试过有铺排过一次就成人公演嘅。 哦。 后屘就冇咗呢，后屘就改公演，后屘出面冇改公演，就变咗一场嘅制服吊带公演，变咗两场嘅塔塔耶玛靓照。所以你见到所佢因为呢一二期生方面佢暂时佢都可能唔够人咁样 cover 呢个成人公演咧，所以暂时上面我相信短期内都唔会再 唔会再有噶， 但系应该就唔系咁，我谂应该可能佢睇下几时佢将 freshman 把阿沙英啊嗰啲阿 Emily 嗰啲调翻上嚟啦。咁若果佢可以调翻上嚟嘅话，咁其实就成件事就可以 就会好多， 因为佢可以出翻多几场嗰啲公演咯。 但我觉得其实系一个新尝试嚟嘅，因为呢个公演喺其除咗 SDN 以外，其他嘅 group 系未试过用过呢样嘢。 冇，成件事冇。 咁对于 HKT 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尝试啦，因为本身佢哋。走的羅莉風或者平均年齡都比較小佢呢個 group 啦，上到嚟用呢、這個啱啱又夠稱啲 member 用呢、這個，其實 OK 嘅，我覺得如果即係佢試緊唔同方位嘅嘢咯。 佢因為子源方面都中意係玩嗰啲叫做百變嗰啲 style 啦， 係啊， 因為子源好清楚一件事就係、是，若果我唔進行，如果我定位咗一個位唔喐嘅，咁我就大件事啦。 係啊， 所以 你見到佢而家不停試緊， 不停咁樣， 不停試緊，走會唔會有第二啲方向可以走咧？ 所以 呢個都係我都覺得幾欣賞 嘅。我幾擺呢種做法嘅，講真嗰句。咁除咗呢個公演之外啦， 咁亦都就係有制服之牙公演啦。 制服之牙係啦。 咁制服之牙公演其實我都好多年冇睇啦，我印象中我都 係 啊，因為呢個本身就係Team S 嘅公演嚟嘅，咁後屘Team S 亦都開換官嘅時候都有再唱翻制服之牙公演，咁但係都斷咗段好長時間冇睇過啦。咁Team 呢個制服之牙公演咧，其實係有兩首歌咧。是我印象很深的，然后这两首歌的主角都是阿松者另外， 呼吁车站， 呼吁车站，呼吁车站， 这个太名曲 ，SK 的名曲中的名曲来的，SK 是不是本身都有个历史阿华的，都是金曲的，这首呼吁车站曾经试过二连霸的，另外还有就是他有一首是不是木偶那个呢，那首歌呢，如果看过 SK Documentary 的朋友就知道了，另外在彩排这首歌的时候是累低了的。所以我對呢兩首歌係好有印象啊！呢兩首歌， 但本身我自己冇睇過 SKE 個公演啦。佢本身嘅公演個因為 SKE 嗰個跳舞方面咧都好勁， 走開激烈， 都係走開激烈路線。但係你即係我自己淨係睇過 HKT 個嘅啫。咁我覺得其實對於 K4 嚟講，其實都啱嘅，因為 K4 個路線都係跳舞啊，同埋都係有啲激烈嘅路線，綜合性比較強啲。 但這場公演呢就曾經被戲稱為雙身公演的，事實上這個公演的確令幾個人 因為真的直踩，我看到開頭的幾首歌都是很激烈地踩下 去，因為你其實一開始那個Coyce 不知道什麼詩人了，就我講了，我直接間成為中文說什麼，那一刻是激烈的，但是Kiss 100% 其實就不是說那麼強烈的，其實它卡下卡下卡下這樣下來， 但你搭住下都是普遍，即是平均來說都是叫激烈， 都是激烈的， 都是激烈的。 在那個 Unit 方面其實是得Amode Ezo 那首歌是比較強烈的，但因為初頭其實 Unit 的時候我估 Unit 曲的時候其實我就初頭估RV 會不會唱《狼與自尊心》的，但是呢我想想但不是，如果我摸得了如果叫RV跳過手就殺了他，所以基本上他看到在我摸得了是RV Lilu 和Sino三個都是正常的，我覺得但不知道為什麼三個看來都是小女咯 三個都是童顏 三個都是童顏 沒辦法 所以整件事 但是 OK 舞是很好是三個舞都可以 三個舞都可以因為三個本身都跳舞很厲 害跳舞很厲 害是的狼與自尊心就都是因為咪讚和咪讚Udan和咪蓉他们三个其实都是意料之内的了，总之他们三个转来转去的了，我相信都是所以都是见到咪蓉和咪赞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就是但是就那场公演也都咪蓉也都是因为受了伤也都出了半场出了半场到，即是那些不是靠激烈运动那些就出得的，可能应该都可能因为长时间那个叫训练，可能强度训练他负荷不到，可能我相信但是他那个我发觉他可能有些职业病，我发觉他开始有些因为他见面到其实他出来在做 M 即是做那个自我介绍的环节的时候呢，他出来跟大家讲他受伤的时候呢，他转身那些动作呢好像跳舞那么款的，定起条腰呢，只手呢咁样，只手撑过出嚟呢，咁样转嚟转去呢， 佢不嬲都系有只手伸出嚟噶，好似。 但系佢嗰下转法咧，就好似系好似啲跳扭腰跳舞嗰种咁嘅 feel 啊！我话嗰个小姐你咪职业病，你扭腰都好似跳舞咁嘅款嘅， 惯咗系嘛？可能 可能系。 不过我睇翻呢场小樱花有出啦，咁因为初日公演啦，咁我见到翻你好似有啲嘢讲喎，你讲先， 你讲啊，你讲 嗱。即系嗱，咁其實咧，嗰場我嗰個公演嘅《遠離都曲》入邊啦，咁女孩子第六感嗰啲，其實我邊個都冇乜所謂噶啦，基本上大家都係咁百搭嘅嗰啲女孩子第六感同漫畫鏡嗰啲，係唯獨呢、這個呼葉車站咧。 呼葉車站 係，我同我 Henry 同埋阿 Tim 咧。三個一致認為是Madoka唱的， 應該 是Madoka唱的，但問題出來的就是Sakura， 因為 好曬嘴，因為我和阿 Tim 曾經試過在演唱會場是聽到Sakura走音的， 是他是的， 阿 Tim 現在還在那裡笑Sakura做走音音的， 哦， 所以初頭我們加上Madoka以前在 K4 公演那個揭晓女神的時候呢，他是唱逆風事業的嘛， 是啊， 所以呢我們估計呢Madoka的唱功又穩又實，所以我們通常都 有一定程度的穩定， 是啊，所以我們都是估Madoka唱灰車站的，你不知 道，但是不是，我反而是估小櫻花 一巴扯過來出了那天一巴扯過來，我覺得 不是啊，因為小櫻花唱歌他的唱功呢很容易必 即系好好容易去 唔稳定，好 唔稳定。 唔系，我又觉得个原因都系佢好少翻嚟剧场啦。咁啊，初日又翻嚟 呢样嘢都系， 都 系 呢 个 都系考虑。 但问题佢有冇时间去认真去练咧？ 嗯， 都系一个问题嘅。 唔系呢个呢、這个， 所以唔系净系单靠佢出多啲公演去解决问题。呢啲中可能仲要系事后佢可能去。好似啊嗰陣時有一個 documentary 講過阿薩斯，其實佢就算公餘嘅時間都會走去揾阿老師去練歌。呢樣嘢我係諗緊，其實薩古拿都可能需要做。 係啊， 呢個係啊。同埋不過呢個撇除唔講，我覺得小櫻花因為佢兼任嗰期咧，咁佢好少翻自己本家度做公演噶嘛。咁同埋 其實本家同埋分家都少。 係啊。咁佢演出嘅时候，其实已经话俾啲饭觉得佢啲表情好行啊，好僵硬，即系觉得好似好公式化咁样样。咁但系我见佢今次翻嚟 HKT 个感觉都OK 喎，那个感觉好似翻有少少以前嗰种感觉。 咁喂，咁我哋都呢个时间都够钟先嘅，咁我哋 好， 我哋翻，我听完首歌翻嚟再继续。 系好。 好啦，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啊，阿嘉噜，咁啊，继续你头先你阿萨古拉有啲乜嘢萨古拉？ 哦，冇，我自己都觉得其实因为佢变自从兼任之后咧，嗰、那个表情系好即系同最初出嚟 HKT 剧场嗰阵时嘅 performance 咧系唔同嘅，我感觉到佢系有一个转变嘅，即系最初系好努力、好用力咁样去做表演，好似麻利爱咁样嘅好大动作嘅。咁去咗 AKB 即系兼任之后咧，或者大个咗之后咧，我见到佢有啲位咧系好似 行咗啲， 系啦，表情啊各方面都有啲行嘅。 唔系因为入咗 AKB 之后咧，好多时候咧都要 顾及 AKB 形象方面，系个形象方面，咁反而可能系有少少咩嘅，因为都曾经讲过噶啦。咁有啲 member 喺兼任同埋喺兼任本家嘅时候，同埋喺自己本身分团嘅时候，个 feel 系唔同， 系唔同嘅，系 都曾经有人提及过嘅。 嗯， 咁啊，始终都可能要顾及形象同埋各方面嘅事啦。咁 系啦，俾人设定咗第二个形象咁。咁啊，翻到嚟，我见佢喺 K 科公演又好舒服，那个感觉好似有翻以前初小樱花嗰个影子出翻嚟。 嗯， 咁啊，希望佢可以 keep 住啦。 嗯， 系啦， 系 咯。但系其实我啊担心紧佢，因为我兼任咧，我曾经喺佢喺个唔知有个 board 度定喺Twitter 度写过啲嘢咧，佢觉得咧佢今即系呢依家佢做紧嘢，好似有啲浪，即系嘅点讲佢应该系有啲浪费咗，即系佢做唔到佢想要做嘅嘢，就系令人担心系佢究竟仲有冇咁嘅动力咧，去继续去喺佢嘅 location 度即系走落去咧。 不过睇下你点样睇啊，我觉得如果对于 team 即系成个 HKT 嚟讲，我觉得唔系一件坏事嚟嘅。 依家系啊，依家其实佢依家去翻做翻正，即系去翻自己管家去做咧。其实我都觉得唔系坏事，但系只系佢觉得佢自己依家冇得兼任，可能佢觉得即系令到成件即系成个 team 都冇咗嗰个动力。 即系可唔系？即系因为佢就系、是、因为好多时候咧，咁其实佢嘅定位有啲系 AKB 同埋 HKT 中间嗰条桥梁嚟噶嘛。即系如果喺 AKB 方面咧，咁借助 AKB 力量咧，咁都可以睇 HKT 噶嘛。呢个系佢一路以嚟嘅想法嚟噶嘛。咁但系问题，如果而家冇得兼任嘅话，咁佢变咗佢。 我系觉得佢依家开始有啲迷失咗嘅感觉，即系佢觉得自己好似依家喺 HKT 又做唔到啲嘢帮到，即系 AKB 嗰阵时做唔到啲嘢帮到 HKT， 依家翻咗 HKT 又好似做唔到啲嘢， 但系自己管。但系我又觉得佢喺 AKB 嗰阵又好似冇乜，即系同做嘅嘢同 HKT 冇乜关联。 唔系，因为佢。你始终你挂住， 即系变咗好个人嘅小樱花， 系成件事好个人， 系好个人。 因为佢始终都系挂住两个名，咁而且嗰阵时佢喺 AKB 方面，佢都仲系有，例如有主导电视剧啊嗰啲各方面嘅嘢啦。咁其实都系一定嘅帮助嘅。咁但系问题，若果 AKB 而家将嗰啲资源集中放喺自己 member 上面咧，咁变咗佢个兼任解除咗之后，咁佢就变咗做系一个个喺个支援方面佢少咗嘅。咁而且加上咧佢。我想他应该都暂时之间他找不到办法可以增加到烦和曝光率的机会，所以他现在他是我觉得他是烦恼的。不过你讲的那件事，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都是有一件事我挺不满他的一件事，就是经常说自己没有自信。其实我挺不满这件事的，因为你第一你自己有没有认真去训练过自己先，还有你若还有那些烦对你的支持都是一个动力，都是不一定就是什么东西的，都是要 看你的表现而支持你的嘛。其实你成日这样讲自己的目的，其实我会觉得你对饭挺失礼的，我觉得 是。但是我调回转，他其实我觉得他自己不是真的没有自信，即是有时 即是做下样 子，有少少做出来 装， 即是好像我不记得我早排无意中碌翻有段节目啦，就说总监督环山游医一起的，咁又话佢当时啊，小英辉扮呢个运动阴痴，即系扮做运动白痴，就去撩啲饭嘅咁样样，即系特登喺啲运动会啊度去做啲嘢去出位嘅。咁我觉得有时其实即系唔系，即系呢个都可能招黑嘅原因啦，即系又觉得佢好似真系唔得，但系感觉上又好似做出嚟。 等俾人感觉到佢 有嘅，唔系因为你话佢完全，你话佢嗰啲例如打跑短跑嗰啲奇怪动作嗰啲咧，我就觉得系，我就觉得系假的， 有啲假啦， 因为冇理由系可以，冇理由差到咁个样嘅，我 我都觉得冇理由差太差。 最重要系拍 MV 嗰阵啊，拍剧嗰阵跑系好正常 噶嘛，正常噶嘛， 所以 呢样嘢先 跑嗰个系其实系唔系阿木板羊奶嚟噶？ 系啦， 嗰啲啦，咁都算啦，嗰啲都系咩咧？睇佢做法啦， 睇佢做法啦呢啲。 嗱咁啊，顺便讲下少少阿 Udan 啦， 系 阿田勇有向啦，咁啊。即失礼啲讲嘅，佢个剧场公演，我到而家我都仲系仲争尾段未睇。 哦， 系啦，咁真系即系阿 Udan 毕业嗰学，真系坚强嘅。咁啊，即系 大家都预想唔到会系幽香咯，即系下一个。 佢喺初日公演第二日，跟住就喺世幕之日公演宣布毕业。 系啦， 系啊。 跟住 先，我觉得有啲学，我都有啲愕然。佢点解咁早就毕业？ 一个月时间， 因为佢其实都走得唔错啊！我估佢系选拔同唔选拔之间嘅。 系啊， 你唔同阿羽田真白嘅，羽田真白嗰啲永远 under 嘅洗脚妹，啊、即系叫洗脚嘅。 系、 啊，肯定叫洗脚噶啦。 系、啊，都有几个嘅，其实即系一期生都有啦 ，Mike Gumiya 啊，咪阿武子啊， 系啦、 啊，美奈嗰啲都系噶啦。 阿 Mike Gumiya 佢始终都系比较，即系佢可能支持嘅事，所以佢都唔。虽然佢都应该系凭喺职业之边 嘅， 好似金川武金川咩 美 奈 金田 美奈系啦， 金田美奈 都系因为危机嘅，因为佢都年纪大。 系啦， 但系我觉得佢哋反而而家 feel 到佢哋系即系知道自己嘅 position 喺边度，佢又唔会话特别好强求想要 系啦 点样，但系反而做好自己剧场呢个角色呢个位 系 OK 嘅。 OK 系 啦，所以阿 Udan 方面就真系有 Udan 真系好惊讶咯，嗰时讲到， 而且佢宣布毕业同埋毕业中间一个月都唔三十日都唔够，跟住就话走咯， 就走啦， 就 要走 啦。 其实可能有啲嘢。背后有啲事发生 咗，唔系因为佢本人就系话，因为佢想就嗰个学业方面，佢谂住追埋最后一年，跟住就变咗就走啦。咁都系一个月时间，咁啊变咗系 走得好急咯，变咗 其他活动都做唔到啦。 系啊，算啦，你嗰张变 DD 券啦 ，DD 券噶啦， 系算啦， 变系啊嗰张HKT 嗰个合照会变到 DD 券啦， 系算啦，而家 局就唔玩啦，由得佢啦， 系算啦，当留为纪念。如果系张半张， 唔系因为。 但你嗰次好似话你之后，你之前有啲阿手券好似有几张嘅。 阿手券嗰啲又唔关事嘅，阿手券嗰啲唔系 Udan 嚟嘅，阿手券。 我知唔系 Udan， 其他啲 member 你都按认真搞一搞，谂一谂 都要嘅。 不过讲翻 HKT， 即系上次我自己都提过下，有啲高危 member 其实而家都系年头，我觉得今年内都仲有。陆陆续续应该都会有几个， 都有啲 member， 因为嗱，四期生你而家开始推啦，加上你 D 三嗰啲 member 又新入嚟啦，咁有啲长期真系 under 嘅，又面临学业啊，或者系同埋职业嘅选择， 尤其是二期生有几多，有好多个都应该要面对。 二期生系走得非常之快嘅，真系走得， 所以真系大家要有心理准备。HKD 可能嚟紧都陆陆续续有 member 出嘅，真系做定心理准备。 系啦，咁我哋继续讲第二样啦。 系，跟住第三。 咁第三，咁呢单啦，咁呢单咧又真系阿 Tim 喺度有啲系争紧啲嘅呢单。 你讲嗱举板 系 长滨 系啦， 长滨 Andrew 啊嘛，佢。 咁啊讲喺咁啊即係係咪上个礼拜呀，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六，咁啊咁啊就喺长期灯，咁啊长期啦，咁每年都会喺农历年间咁样长期灯会嘅。咁长期灯会里面呢亦都会有一个大型嘅游行节目，就係 皇帝巡游。皇帝巡游。 皇帝巡游呢，咁其实每年其实个选人标准其实我又唔係好清楚嘅，咁讲真嗰句呢 样。咁最终要出名嗰、那个嗰、那个喺当地最出名嘅人咪就可以做呢样啫。 即係嗰啲同当地嗰啲可能係我推广到长期嘅啲 麦当劳都应该前年做嘅， 15年 做， 15年18岁嗰年。 咦？但系我唔系好知道个 background， 佢皇帝巡游系点样？即系长期。 嗱，即系其实咧，佢咧就每年咧大概应该有每一年有两次皇帝巡游嘅，咁都系喺农历年间星期六或者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呢啲时间做巡游嘅。 即系咪好似一个祭典咁样嘅？ 系类似 可以咁讲啦。 系 啦，咁咁你长期灯会其实你都好清楚啦。咁其实喺农历年间，咁喺长期市入面咧，佢都会挂满。喺好多地方都掛滿咗中式嘅燈籠嘅，咁、特別係中華街嗰邊更加明顯添啦。咁喺長期嗰、那個喺長期燈會嘅時間咧，咁其實咧佢就每一年佢會有兩次，咁咧就會喺出發 我喺边？中华街出发定系唔知边度出发啦、嗯？我醒唔起边度？因为我之前系睇过啲资料嘅，咁但系佢就会喺兜一个大圈咁样，就一个一个巡游嘅。咁2015年咧，咁就系当因为系2014年嗰阵时候啦，咁AKB 有个叫 AK 嗰个叫做嗰个旅游节目啦， 系旅游节目系。 咁嗰个叫咩嘢？我醒唔起个叫做。 算啦，唔好谂，你冇谂咁多，总之 AKB 旅行咁样。 嗰啲啦，咁嗰阵时咧就系孖六甲同埋阿川山彩咁啊，做呢个节目喺系嗰个叫做 推介长期 市嘅， 系。 咁然后个长期市市长咧。亦都俾一個任務佢哋，咁就講開三個開咗個咁你如果搞咗三個達成嗰三個要求嘅，即係嗰個節目要求啦。咁我就正式任命你哋兩個為長期市嘅公關大使。 哦， 就係嗰單嘢啦。 哦， 咁喺節目咁完咗之後啦，咁即係正式任喺後咁亦都正式任命咗馬杜格同埋阿川山彩希咧，阿 Yuli 佢兩個就正式就長期市嘅公關大使。咁跟住喺2015年咧。咁任命咁就阿馬多加咧就成為咗皇帝巡遊嘅皇后皇后嘅 做皇后。 咁邊個咧就係做佢身邊嘅妹仔嘅 皇 后就。 哦。 咁皇帝巡遊咧，其實佢就喺每一年咧，係一個叫做當地一個叫係好似十年左右嘅，有冇記錯嘅話？十年鬆啲啦。咁嗰個係一個由長期市出發咁兜個圈，一個叫做有個叫清朝式清朝。類近清朝 皇帝出巡， 出巡咁樣， 出巡嗰個叫皇帝巡遊啦。咁每年都吸引到一定數量嘅遊客咁樣去觀看嘅。 哦， 而家係長期市特色嚟㗎啦，所以有陣時咧個農曆年假嘅時候咧，可以嘅話我都想試下睇下長皇帝巡遊。 哇，好吸引喎！呢個 係啊，你阿舅女，你咁中意去九州，其實呢啲咁嘅祭典應該 你應該要試下， 可以試下隔下時間去睇啊。 呢個要下年啦，要 係下年㗎啦，要。 因為咧，你長期市係咪通常？得行嗰啲叫嗰啲地面列車嘅嗰啲電車嘅， 係啊！ 你經過呢嗰啲地方嘅時候咧，佢哋直頭可以見到成串燈籠咧咁樣行過咧。咁例如你眼鏡橋啊嗰啲地方咧，係好靚嘅，睇上嚟好靚嘅，係非常之吸引嘅。所以你係今次皇帝巡遊真係識揀啊！今次皇帝揀咗而家喺道邊長咩咩度？咁長咩咩度就因為都係長期市出身啦，咁所以都係一個非常之理想嘅人選嚟嘅。咁但係佢因為嗱佢係第二個禮拜嗰個第二巡遊就長咩咩度，咁第二巡遊其實係第二個人嚟嘅。係啦，兩班唔同人嚟嘅。 係兩個唔同人。 係啊，所以你係。所以你每一次咧，如果你 嗰个叫做长期灯笼灯会， 长期灯会系啦。所以咧，你每一年咧都系有唔同嘅皇帝同皇后嘅。 哦， 系啊。咁之前我好似试过有个金子星添啊，冇记错，有个叫做有啲演员啊，有运动选手啊，嗰啲都有嘅。 哦。 如果我冇记错咧，早一两年，其实最近嗰一两年嗰啲皇后嗰啲其實好似係百貨公司嗰啲或者當地嘅大學生嚟咯，我印象中就係即係校花選舉， 即係而家就用翻啲即係當紅啦，即係長期出身當紅 嘅人 啦，係咯，即係唔一定要 藝人嘅， 一定要年輕咯。咁係Madoka係第一位 idol 擔任 長期燈會 嘅。那個皇后嘅，咁第二位就係長尾 medal 啦。咁大家真係有機會可以去試一試睇下長尾燈會嘅。咁而家就當然完咗啦。咁但係如果出年農曆年間個係有係可以大家再睇睇嘅。咁 呢個可以作為下年嘅 planning 喎。 係啦，不過其實呢個應該要大家俾阿 Tim 講嘅，因為阿 Tim 算啦，呢啲 平成嗰啲 係 不唔緊要啦。我哋講咗其實都係關於46嗰啲嘢。 咁另外咁喺遊行開始之前啦。長尾亦都正式被任命為長期市嘅公關大使， 係 咁 取代咗阿麥多格。 應該阿麥多格應該俾人炒魷魚啊，阿麥多格。 係算啦，唔係取代啫，唔好炒魷魚。 唔係咁，我反而而家就擔心阿麥多格嗰個岩崎官浩代言會唔會又俾人撬咗佢啦？ 呢個再諗啦。其實我某程度上，佢嗰只佢話要出嗰只鋼琴嗰只曲稿，我都仲未見到有聲聽。 是就知道就是三年前就話會出，咁但係問題出到而 家咁就係、 是、都係一個 知道就係錄音、 啊、錄咗音， 錄咗音， 但 係 幾時出又未知。 咪可能唔知係咪唱片公司唔肯播定係唔知唔肯出定係唔知咩事啦。 唔知啊，呢啲都係後話㗎啦。不、嗯、過總之提一提，大家曾經佢又係會有出，會諗住出碟咯。 係啦。 不過至於幾時碟幾時出咧，都係等下睇幾時有消息。 我諗啊，自己都要生性下，就即係盡快嗰啲嗰啲嗰個咩？嗰個電視台咪有個叫做 我知嗰個 踢 band 啊， 係啦，嗰個喂嗰個阿萬都格，如果可以再可以攞多一次冠軍個，咁應該會快啲㗎。 係啊， 我都覺得係。 喂，其實佢喺呢個領域其實都已經跑出咗，即係對比其他 member 嚟講，其實已經好出位啦。 係都叫做有 selling point 㗎啦。係啊，但只係嗰個 selling point 咧，就因為其實嗰陣時 AKB 曾經有一個叫做松井智 子， 少子係 嗰個又係好勁㗎嘛。安藤而家人哋读大学， 沙结局好似就系因为喺呢啲比赛赢咗之后，跟住先可以出到碟嘅啫嘛。系、啊， 出过出过几只碟嘅。 嗰个系日本新年嘅特别节目嚟噶嘛？ 其实都唔系一定 新 年噶啦，依家佢间唔中都会做噶啦，即系做间唔中都会有一次比赛噶啦。其实你间唔中你会见到有嘅麦多球啊，或者仲有赵子嗰阵时都有啲片出噶。 系上次咁啱出嗰阵时，咁啱过年啫。 哦，咁啱过年啫。 系啊，咁。 OK， 系 啦，咁啊，继续跟住讲下下一单啦。 下一单讲。 咁啊嗱，AKB， 咁分翻 AKB 啦。咁啊嗱，咁应该大家都早呢日啦，都见到啦。咁啊 ，YouTube 都见到 AKB 有个新星。 哦，咁啊，一单嗰度。 系啦， 就话阿江田奈奈做声卡嗰只。 系。 几欢乐个感觉上。 欢乐得嚟，我就认为嗰只 M V 同嗰首歌唔夹。 嗯。 其实就变咗好睇完之后，觉得唔系好适合呢个 M V 系拍得麻麻地。 其实 A K B 嘅 M V 同埋只歌本身唔拉更，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嘅。 唔系都唔系呢个问题啊，但系你有如果你拍得好嘅，好似方中谷崎咁嘅感觉，即系嗰种咁样就会好好多，就会令到首歌大热。但如果你好似今次江田奈奈拍錯呢個 MV， 其實令到首歌其實唔會有加分嘅感覺，仲覺得有啲扣分，因為拍起上嚟佢嗰首歌個畫面同埋個佢哋個 music 個 music 係唔係好夾嘅？頭先咁第二其實啲畫面嘅分佈咧，你感覺唔你雖然你都知道覺得係江田奈奈做 center 嘅，但有啲煩係覺得感觉唔到啊，江田奈奈嘅存在，即系嗰啲真系做 center 个存在感啊。 系， 因为可能啲镜头分得太散咧，有时有啲 member 又会有啲镜头咁成，咁反而江田奈奈，因为佢做 center， 应该个镜头应该镜头最多嘅，咁反而感觉上有啲人就感觉唔到佢系一个 center 嘅镜头咯。 嗯，完全冇咗嗰个气场出嚟系嘛？ 系啊，嗰个气场系 镜方面又令到佢个存在感少咗， 系少咗。第一啦，咁第二其实咁今次其实马嘉玲都有啲镜头出现嘅，但系主要就冇单独镜头，因为始终都系佢叫做掹车边入团，入到选品。咁其实某程度上我睇，如果我有留意佢嘅话，其实个 M V 里边。佢大約有五個鏡頭左右會出現過， 咁始終 不過你仲有後半段啦，睇下後半段會唔會有啲 唔係出曬噶啦， 成隻 係喎係喎， 唔係佢個 full version 嚟嘅，全部全嘅全個 full version 撈亂咗 HKT 嗰首啲， 唔係咁啊，始終你本身都你其實都預咗，其實你後面啲 member 唔會多噶啦，咁但係到時睇你覺得點咯，因為始終你十六個人你分一個三分， 唔係佢唔係十六個人，好似三十二人定廿四啊，好似廿四啊。系啊，有多过十六个人嚟。 哦，咁得啦嘛，咁啊， 不过都好啊，即系你今次 center 用翻本部人，即系你对上几单有几单都系 用分部，我觉得 用分部嘅 分部真系其实唔系咁， 系 分家人始终都唔系咁好嘅。 我觉得某程度上，你 AKB 嘅碟就应该有其他人，有其他咩，有其他队嘅夹杂咯。因为如果你系卖 兼任到，其实唔系太过。 虽然啊，虽然胡学奇曾经解释过咧，因为佢哋都有出嘅亚洲会，佢冇理由唔喺只碟入边嘅，所以咧咁。即系其实我个人嚟讲个解释有啲牵强咯， 我觉得你话 虽然系接受， 兼任，譬如你话兼任，唔好做 center 都 OK， 即系你话兼任 member 系选拔里面，我觉得可以接受。但系你话用分家嘅 member 做主家嘅 center 咧，我又觉得有少少唔系咁好咯， 都系 感觉上，你变咗本家嗰啲上位都 都难 都难。 所以有阵时，虽然有阵时阿 Sakura 喺 Kimi Melody 嗰阵时，我觉得很开心，但系问题其实对伴家嚟讲，其实都唔系话太过健康啦。 系， 都俾人黑咗好耐啦。佢个声， 唔系佢都比较叫做有啲拣嚟拣推上去就有啲令人焦黑咯。 而且有阵时可能会俾一啲错误嘅signal俾大家咧，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系啊， 不过你讲起嘅声台又系有另外一单声台，又系有激动喳喳跳嘅，又系 讲 又系咪 哦？你讲你 扮 到 AKB， 我得啦，我就明白啦。 哦，扮到 AKB 咁嗱，其实今年第二年啦， 系 咁啊。其实咪若果你其实真系要讲嘅话，咁嗱木板客串 music video 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但系第三次嘅，应该正常嚟讲，应该第三次嘅。 嗯， 咁啊，咁但系问题，玩到 AKB 名义就第二次啦。咁啊， 玩到 AKB 第二次啊，我有印象中有仲有一次嘅。 唔系第一次， 嗰次虽然都唔，佢唔系好算系名正言顺叫玩到 AKB， 叫过嚟帮手啦。咁系阿赖木板同埋阿娘娘嗰首啊嘛。 唔系另外一首，仲有另外一首，佢另外一首系比较 young 啲嘅，嗰啲 member 系。好似有，我記得有少有留意嗰集嘅，但我印象中我要翻去查資料，下次應該講。 咁但係咁嗰一首歌咁嗱，其實人數分配已經係離曬，我已經覺得離曬大譜噶啦。 嗯。 咁十六咁係分咗三分SK 唔係 Forty Eight Good 大木版舉版咁樣分三部分嚟 ，AKB SK NMB HKT NGT 同埋 STU 六個 Good。分得嗰六个位， 哦， 跟住另外 S 啊木板六个位，举板六个位，我忍住，忍住。 OK OK， 我即系个人数好唔平均喎。 人数系 Forty Eight Good 三分占三分一，即系几百个人占三分之一。 跟 住 赖 木板 几廿 个分三分一， 举板有三分，举 板有三分一。我你嗰阵其实咁我已经兴噶啦。 咁啊真系。 加上你 center 你又系俾其他人做。系咪又俾举板同埋栏目板做？呢个本家嘅碟嚟噶嘛 ？Fucking 系咪先？有人唔中意多。 喂，但系佢四廿八 group 嗰啲 member 系即系营运选出嚟嘅。 我谂应该 有冇话有咩选拔啊？嗰啲乜嘢冇？ 都系 选拔 member 嚟噶。应该同 Sony 嗰边倾过嚟嘅。我唔知道都系 Sony 个要求定系点样？ 如果咁样，我觉得系 Sony 嗰嚿钱应该最大。 应该 即系 Sony 出嘅系咪？即系点？ 唔系 AKB 嘅 AKB 倾 嘅。 咁但系你要喺 Sony 度， 可能我 攞到举牌， 我唔知系咪因为可能因为同 Sony 嗰边 ，Sony 嗰边要借人都得。咁但系问题，我要计比例咯。 我觉得系， 我要估一咁样计法。 应该是看钱的，咁就应该。 所以如果唔系，我借唔到人咯。 系啊， 应该就系咁样嘅。咁但系问题，我会觉得 AKS 太过就 Sony 咯。因为呢单嘢真系有阵时，如果要讲，我讲到好两段，不过迟啲先啦。因为我真系要屌，因为我系屌鸠 Sony 同 AKS 咯，我真系会。 系。 咁某程度上，依家你需要借人哋嗰个名气去帮自己管家去 扑 翻人气，其实某程度上你都系要将就下噶。 我系觉得成件事系衰政政策啊！我直头成得个 AKS 系直头系九路财咁跪捻咗喺度啊！ 你冇办法噶， 冇办法，真系冇。 依家你冇办法噶，系睇得出你睇出咧，依家 AKB 个势系耷紧。 我都知道。 你需要你可能靠四廿六系嗰啲人去帮一手。 间唔少过 你。因为你以前需要，因为你以前个情况就系、是，因为嗰阵时佢哋四廿六嗰阵时都需要一啲需要一啲助力。当其时 AKB 嗰边系比较大热嘅。所以嗰陣時又曾經會有曾經客串過，或者有曾經好似梁梁出過，之前頭先佢講過梁梁出過幫手啊，係混合體嗰啲。咁另外混合體其實都算係叫板道機 AKB 嘅，都鬼於鬼板道機 AKB 嘅其中一派。 風之 螺旋係梁梁做咩噶嘛？ 梁梁個客串，梁梁個幫手噶嘛？ 過嚟幫手噶嘛？唔係，佢係梁梁嘅 梁梁揾板過嚟幫手。 係揾到揾幫板到手，即係可以咁樣講嘅。即係不過隻碟係 AKB 嘅， 係 啊，我知清楚嘅。其實曾經我記得係麻友同 麻友二單，麻友嘅二單 同奶木板一齊出嘅。 係佢有隻 unit， 佢有隻副歌，其實就揾咗奶木板上嚟幫手嘅。係麻友同奶木板合唱嘅。咁麻友嗰陣時青年偶像亦都有揾過奶木板嘅。 嗯， 咁係咁樣啦，咁係幫奶木板賺人氣啦嗰陣時嘅。不過選咗嗰單嘢都係遲啲先講，有機會先講。 有機會先再講。 同埋阿奶， 係跟住快啲講，講埋因為差唔多。 好啦，咁都咁上下啦，因为都系虽然个科技都因为实在太多个啦，咁就系讲啲 讲啲叫做 我想讲嘅歌啦，系咁诶，跟住啦，咁啊就系诶讲翻呢嗱拉斯呢个啦，咁啊都系诶 HKT 嘅，咁诶嗱，因为呢个咧，咁其实就若果大家有买 HKT 嘅特典啦，咁其实咧，咁佢系咪有个诶零九二啊？ 系零九二 一单啊， 系啦，咁诶佢 一转。 一尊特典入面咧，零九其實佢咧有每有四十八條嗰啲叫微電影嘅， 係冇錯。 咁誒就誒而家咧嗰四十八條微電影入邊咧，咁其實有部分咧係參展嗰個叫乜鬼影國際影畫就係呢個我唔識讀喎。 叫做 U Bali 國際誒 Fantasy Tech Air 加曬。 呢個我唔識讀。 Fantasy 即係一個比較 FF 嘅。SF 系，因为佢我都见到佢参加嗰啲咧，系都系比较科幻嘅， 嗯， 系啦，科幻以主题嘅， 系以科幻去做主题嘅， 系啦，所以佢个电影节都系中间都系抽咗啲里面，因为佢其实一尊里面嘅微电影啊，咁我仲未睇晒，其实我都系抽住嚟睇嘅啫，咁其实好多，因为个主题方面咧，我同啲日本饭都讨论过，其实。个感觉上咧，有少少唔系咁舒服嘅，其实，因为佢拣嘅主题，有啲会啊，会杀人啊，会有暴力啊，咁嘅主题啦，咁令到会有系会有少少不安嘅，你要睇到有啲 member 做某类型嘅嘢，你会睇到有啲不安嘅。 唔系，咁其实呢个呢啲咁电影话题呢啲咁就系个标题，咁嗰啲就唔明，咁就比较 啊呢个系啦，呢个内容嘅问题啫。咁但系其实好事嚟嘅，我觉得系即系参加到呢个影画祭， 啱啊啱啊，其中都系帮到 HKT 好多。 系啊， 咁啊咁，我想问下各位睇有冇嗰你哋睇过入边啦？咁其实有边啲大家系有？ 我只系睇过一段啫，我只系睇过杀尸嗰段啫。 啊，点啊？杀尸嗰个？ 咪杀尸嗰个咪？其实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噶啦，因为其实嗰个始终系一个叫有啲综艺嘅成分，因为始终嗰个监制系福田雄一。 咁 又系啊。咁你始终佢哋两个就其实就等于系紫原之恋。 系啦。 佢用紫原之恋嘅方式拍一套所谓嘅微电影，其实就结局就出咗，其实我感觉就紫原之恋 都唔似电影。 是不像电影的，他那个直情可以说是一个综艺节目多似电影， 可以这么 说。没什么说的。 阿加鲁你有哪些？ 我自己就看了一些四期生，看了玉瑶，一定要看的啦。那玉瑶那段呢，就我觉得即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家自己看啦。即我不知道剧本是怎样，哪个写定是个监督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说什么。 我说不 纯支持啦。但是四期生都有些即可圈可点啦。咁我自己个人咧觉得 Mocha 站啦，即武田之家嗰段咧系好深刻嘅，同埋成个古仔系写得唔错嘅。加上啊 Mocha 站里面嗰个演技咧，其实都估唔到啊，原来佢咁即佢做翻差唔多自己相近嘅角色啦。咁佢系做一个对老师有憧憬嘅一个女学生。咁样样嘅，咁啊睇到佢个明显嘅变化啦。虽然喺短短15-16分钟里面，咁亦都有喊嘅戏啦，系啦。咁感情系做得好好嘅，即系对比其他四期生嚟讲。 唔系，摩解因为本身系童星嚟嘅，所以佢就喺演戏上面方面佢 系佢系有交到戏嘅，佢即系有演戏经验嘅，即系等于实古立其实都之前都做拍过啲嘢，即系类似。虽然佢方向就是。即系音乐剧咁样方面，但其实都可某程度上可能帮到佢喺演技方面嘅。 咁啊，我有印象咧，咁其实就系阿田中优香同宫崎尚赖嗰两个，最有印象呢两个。 哦，尚赖我都有睇。 Sono 嗰个田中宫崎尚赖嗰个咧 ，Sono 嗰个其实佢嗰个标题就系转校生嚟嘅。咁佢原来系一个喺其他学校转过去某一间学校嘅转校生嚟嘅。因为有一次就制止咗一宗欺凌事件。咁欺凌嗰个咧就变咗着个就将嗰个叫做对象转翻咗去阿 Sono 嗰上面。跟住嗱，咁就系、是、变咗咁。阿 Sono 有一欺凌对象之后咧，咁跟住问题喺冇过咗冇几耐之后咧。就自殺，咁因為自殺咗之後咧，就係、是、嚇親到其他人啦，咁就跟住問題鏡頭一轉咧，就發覺咧，原來桑諾唔係人類嚟嘅，係機械人嚟嘅。咁佢呢個故事其實係有啲似啊，以前曾經有個世界奇妙物語咧，都有個類似 咁嘅感覺。 但係咪機械人？佢冇明確講， 佢知自己機械人嚟。 佢話我復活咗你喎。 嗰啲系啦，咁佢知道自己系啲人嚟噶嘛？ 但系佢已经系讲到个年代系好后期， 系好后噶， 系啦，佢知道自己系唔知系咪机械人咯？佢冇佢讲到明嘅咩？好似冇讲。 佢知道自己系，佢知自己， 佢知道自己系一个咁嘅 cancel 你个记忆，咁咧，如果有自杀记忆嗰对，你之后又冇影响噶嘛？所以佢清咗自己系一个机械嚟嘅。 我自己觉得就佢可以系机械人，亦都可以系话佢而家嘅科技已经去到。可以洗記憶或者做乜嘢？ 應該唔關事。 咁呢個解讀啫，冇問題。 我解讀嘅。 但係我覺得有個亮點嘅，因為佢復活之後咧係露咗膊嘅。 啊！ 呢個亮點，因為我覺得其實露唔露膊或者著唔著嗰啲衫咧，其實可以做翻制服噶嘛，著翻制服。我覺得呢個係唔知係邊個嘅意見啦。咁令到上嚟係有一個賣點出咗嚟，即係嗰個亮點嗰一刻，有啲嘢睇嘅。係 OK。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阿 Udan 嗰個嘅。咁 Udan 嗰個咧，其實係我想睇呢一類型嘅片好耐噶啦。咁嗱咁 Udan 嗰個咧，其實就係個鬼片嚟嘅。咁但係咁你知睇鬼片啦，去到咁上，你就知道噶啲鬼片，啲鬼一定係捉住啲人嚟虐噶嘛。咁但係佢驚到走啊成嗰啲噶嘛。阿 Udan 嗰個就唔係嘅，反其道而行嘅。咁就一開始咁佢就係咁因為間屋咧咁有啲古古怪怪啦，咁啊打電話俾朋友，跟住個朋友 check 到原來間屋真係鬼屋嚟嘅。咁跟住只鬼出嚟咧，咁啊梗系吓到走噶啦。跟住咧，喺吓阿 Udan 嘅时候咧，搞到阿 Udan 喊声个头，发火啦，捉翻只鬼嚟打，只鬼吓到一掉头走。跟住咧喺走嘅时候谂住，因为只鬼头先，因为曾经表演过瞬间转移噶嘛，瞬间转移唔到，跑出门口，跟住开唔到门，点解咧？门口撒咗盐。走唔甩 啊， 几好笑。跟住后屘两个喺度决斗，攞把刀嚟决斗。跟住系见到嗰只鬼，见到通地都系嗰啲剑道大赛冠军奖牌 哦， 濑嘢啦，啲嘢有啲唔应该嘢嘅嘢啦。 哦， 跟住后屘俾阿 Udan 用居合搞掂 啊， 收服咗就小弟。 哦、 我想睇一类恐怖片好耐噶啦，恐怖片就你睇怨咒 系比较我摩斯嗰个 系啊，因为睇怨咒系贞子，永远都系只鬼恰人嘅啫嘛， 系啊系啊， 未试过二人反击噶嘛，所以成件事我觉得我好兴奋啊 ，OK 好啊 ，OK 系啦，咁啊，咁仲有冇其他？ 冇噶啦， 冇啦，咁啊嗱，今集就到此为止，咁今日可能就真系长咗少少嘅， 好 多谢各位， 好啦好啦， 收声，咁啊，我哋下次再见啦， 好啦，再见， 拜拜， 多谢晒，拜拜。 Just la la la la la.